最精彩的一页。我的心并不遥远，或许你不曾发现，我们都该了解，凡事总需要时间，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或许你

法了解，是不是你的未来会离得我更远？我只是问候你一声，电话里希望听到你的笑声，希望知道你对生活的认真。我将不再提过去的我们，我只是问候你一声，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疑问，只要告诉我你现在的日子是不是经历更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都别问。